别再为谁发神经飞。

下来谈天说笑， 在谈天聊天，在谈天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， 给一点时间，给我一点空间， 休息时间我们再唱一遍，

我怕你变了，但这个再次